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41回。不出两月，谢之方便借着积居的由头，和太子殿下并身边的几位世家子弟打得火热。他性格跳脱，又长着一根三寸不烂之舌，无论是吟诗弄月还是吃喝玩乐，没有搭不上话说不出其中门道的。若是存心要打进什么圈子，讨好什么人，简直如同探囊取物。太子殿下颇喜欢他有什么说什么的肆意性情，三不五时邀他进宫叙话，时间久了竟然生出请谢涛做太子太傅的念头。谢涛从谢之方口中听说此事，犹豫不决起来。按大意来说，太子乃一国储君，他既然打定主意要做纯臣，自然应该效忠陛下以及太子，为之肝脑涂地，绝无二话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如今圣意难测，太子在朝中毫无根基，贵妃娘娘和宁王又占尽宠爱，将来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，贸然站队只怕会引来杀身灭族之祸。心知父亲在担忧什么，谢之方却拿定了主意，将自家彻底绑在太子这条船上，三言两语打破了他心中疑虑。 太子殿下欣赏父亲的才学，为表敬重，这才没有请陛下直接降旨，而是使我暗地里先跟您打声招呼，免得您受惊。父亲可别不识好歹，给点颜色就开染房，驳了殿下的面子。 孽障，有你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？ 谢涛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做事要用砚台砸他，心里却很清楚儿子说的并非虚言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承蒙太子殿下看得起他，他又哪里来的底气嫌弃太子不受陛下宠爱，前途暗淡无光呢？不多时，宫中便降下旨意，长安大小官员争相来贺，就连齐国侯府也因此高看他们谢家一眼，使管家送上一份厚礼。两家即将结为姻亲，而齐国侯是明晃晃的太子党，更是未来的国丈爷，如今谢家也上了太子的船，往后自是要风雨同舟，荣辱与共的。谢之方对这份厚礼失了往日的热情，不咸不淡地命小厮们将东西收进库房里吃灰。安和在旁问道， 少爷，这里有一匣子南海珍珠，成色极好，个个圆润无瑕，听齐国侯府的管家说，是齐大夫人特地挑选出来送给大小姐做首饰的，要不要？ 谢之方凉凉地瞥他一眼道， 哼，什么老狮子珍珠，磨成粉敷脸都觉得刺呢，只当装进锦盒里巴巴拿过来献宝，哼，真是当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破落户了。再者，姐姐喜欢什么也不会给她买吗？用得着他们来献殷勤？ 安和听出他话音不对，满头雾水，却是不敢多问。不过两日，谢之真的梳妆匣里便多了满满的一盒夜明珠，个个如鸡卵般大小，夜里放在帐中华光璀璨，照耀的整间屋子犹如白昼。谢之真颇觉此物奢侈，但要推拒不要，谢之方却拿起两个放在掌心把玩着，漫不经心，嘴角含笑。 姐姐若是不喜欢，拿去砸核桃也算物尽其用了。我那儿还有两株高于一丈的赤霞珊瑚，一架西洋来的汇报时的精巧时钟，明儿使人给姐姐抬过来。啊，对了，金秋的衣裳姐姐不必再费神，我打舅舅那里借了几个绣娘，这两日也该到了。江南新织的云锦也装了半船，到时候好好给姐姐做几身新衣裳。 谢之真知道他在外面经商的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却没有对弟弟奢靡的行为多说什么。他明白他心里不痛快，破例留他在屋子里用了晚膳，又说了好一会儿话， 直到月上中天，方才亲自将他送到门边，着小厮打着灯笼将喝得烂醉的谢之方小心地扶回去。且说齐清城这边，虽是对柳莲儿有愧，因着他优柔寡断的性子，依旧用了个托字诀。一个多月过去，除了偷偷往他院子里送些滋补养身之物，毫无作为。柳莲儿的病反反复复，总不见好，人也一日日消瘦下来。齐大夫人对这个外甥女倒是发自内心的疼爱，常常去她院中嘘寒问暖。见到姨母，柳莲儿常常泪水连连，不胜娇弱，话也越来越少，渐渐的连床都起不来了。齐大夫人看了担忧，再度拿帖子请相熟的太医过府诊脉，却不料那年近五十的何太医隔着帕子细细查了一回脉息，却沉吟不已，面有难色，久久不答。大夫人还以为柳莲儿得了什么疑难杂症，一叠声催促，何太医方才屏退左右，低声道： 表小姐，这不是病，是有嗔之象。算算日子，大概也有两个月了。 听说此话，柳莲儿当即昏了过去。齐大夫人勃然大怒，还以为他被什么歹人所强，亦或是叫什么侍卫小厮们哄骗去了身子，为着女儿家的名节，封了一大笔银子谢谢何太医。刚送太医出门，便令仆妇们紧闭院门，搜查门户，将院里翻了个底朝天，却没有翻出什么阿扎之物，倒是翻出了一枚颇为眼熟的玉佩。这天深夜，一无所知的齐清城被丫鬟们急急唤至母亲的院子，刚一进屋便被素来慈和的母亲重重扇了一巴掌。 你糊涂啊， 平日里视作命根最给他长脸的嫡子做出这种丑事，和他暗通款曲的女子又是他最疼爱的外甥女，齐大夫人气得头晕目眩，强压着怒火将柳莲儿怀孕的事说了，沉声喝问道：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 齐清城立时吓得手脚僵冷，连眼珠也呆呆的不会转了，倒叫大夫人生出悔意，和缓了些许脸色道： 成儿，你一向听话，不像是会做这种不光彩事的人，快些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老老实实对母亲说一遍，母亲想办法为你从中转还，总不知让你父亲责打你就是。 若他私通的是什么丫鬟，好不好灌一碗堕胎药下去，此刻瞒天过海。可对方偏偏是柳莲儿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更何况他那个娇弱身子，若强行堕胎，少不得要一尸两命，到那时自己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妹妹？真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叫人进退两难呢。喝了一盏热茶，齐庆城这才缓过劲儿来，颤声将如何错奸了柳莲儿，这些日子如何向他道歉，他又是怎么怀着满腔情意隐忍退让之事，一一对母亲说了，低头垂泪道： 千错万错都在儿子身上，并不与莲儿妹妹相干，求母亲莫要责怪于他。 听明白一切不过是阴差阳错，两个孩子似乎都没有龌龊心思，齐大夫人的气消了不少。 既如此，我便悄悄将他送到庄子上养着，等真娘过了门再慢慢跟真娘说，将人抬进门做姨娘或也使得，只是那孩子却不好安顿。 到底是嫡亲的血脉，又是亲上加亲得来的，他心中确实也有些不舍。齐清城犹豫道： 莲儿妹妹是品性高洁之人，只怕不肯委身为妾。 正说着，一个丫鬟匆匆来报： 夫人少爷，不好了，表小姐趁人不察在屋子里上吊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